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又到了午后一起来烧脑的时刻，你现在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本来呢，希望给你寻找一些合适的这种铺垫在我们的语言下面的这种音乐啊，对，我们叫电乐。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再有一个呢，也考虑就是可能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这部影片，这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动漫悬疑作品的人物情节等等，包括人设呀包括这里面的这些甚至于小的细节乃至于配角，你都是耳熟能详，已经到了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几代中国青年是看着他长大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不是黑猫警长，你猜错了。对，黑猫警长是中国的，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是日本的黑猫警长，而且呢，他的影响力呢，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恐怕应该比黑猫警长要大很多，因为他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品牌。或者用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文化名片。当然对于众多的广大的这个爱好者们粉丝们而言，他永远是他们心中的柯南。对了，今天我们还是要说柯南，原因呢是因为应该还没有下线，就是从上个星期开始新的一部这个柯南大电影，也被称之为剧场版，那就是动画片柯南的电影版吧，可以这么讲。其实这么说呢，也不是太这个 界定的不是太清晰，但是呢我们姑且用这个说法，因为实际上电影版的柯南和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个动画片的柯南，尽管人物都一样，但是情节或者说导演他的创作者赋予他的这个内涵，或者在整个柯南这个体系里面他承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这个其实是更多的带点专业性的这种评价，比如说柯南的文化价值啊，柯南的这种商业的用途啊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其实柯南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就是刚才我说了嘛，叫做文化名片。但是呢其实对于众多的柯南迷而言呢，柯南就是柯南，尽管今天我们的影视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柯南最开始创作那个年代没法比拟的这个高度，有了 3D， 有了这种三维动画这个等等吧，甚至于说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加炫目的高科技，可是呢依然抵不过这个 2D 的，到目前为止它还完全是画在纸上的这个看上去有点古老的人物形象，这又是为什么呢？当然其中蕴含着很多很多的内容或者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好了，今天我们来说的是柯南大电影之零的执行人，在座的呢还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他们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杨洋和叶寒韵，两位非常有魅力的小姐姐啊，同样也是两位应该算是资深的柯南粉吧， 算 啊，对，他们是从动画片一直看到了电影。不过这个地方呢可能要跟二位讨论一下，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对，我也是一个资深的柯南粉，但是我可能没有他们那么专业，我确实是看了很多的柯南的动画片，也看了这个柯南的大电影，但是呢毕竟我们年龄之间是有这个代沟差异的，对 没有 啊，我是主持人立新，一块来探讨这么一个问题吧。我们一开始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二位怎么看，就是在柯南粉里面其实是有区别的。我就听到过一个我身边的柯南粉，我说要不要一起去看这个零的执行人这部电影，他说你要跟我说看柯南的电影我就不去了，我实在是不想到电影院里面去看柯南，我只愿意在电视上看柯南，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想啊。 可能他崇尚的是一种，就比如从小我们就在电视上看，然后就很怀念这样的一个从荧屏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感觉是一种怀念吧。 你觉得就这么简单吗？杨洋说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情节，就是情怀在吧。 No， 我后来跟他聊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资深的柯南粉，他们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不是价值观的这个不同，这其实当然也带点价值观的不同，因为在这个电视的这个版的这个动画片当中，那个柯南他的这个破案的手法，包括他这个案件的我们叫轨迹模式，整体来说和这个电影版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哦，是的是的 啊，对，就比如说你说我是那个比如说是那个老版本的那个原版的福尔摩斯的忠粉，那我要看这个这种 夏洛克 对，我要看神探夏洛克我就会有违和感，我觉得哎呀不对，这个跟我原来那个想的不是那么回事，而且福尔摩斯也不对，他怎么那么漂亮，对，他没那么好看，对对，或者前段时间有一部这个改编了以后的那个就重拍了的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 哦，我也看了， 对， 这个， 很多的那个阿婆的就是波罗的那个忠粉，他们就不能接受这个新版，他们觉得这个波罗太瘦了，而且没有那么幽默，没有那么神经质，对，原来那个小胖子留着小胡子那感觉还有点诙谐，对吧，还那个肉肉的感觉，对，他们就觉得这个稍微差一点。更重要的是柯南的电影版反映的都是大事件， 是 这个和那个动画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小案子， 对，其实呢因为二位非常了解这个，其实从贝克街的亡灵开始呢，一开始应该说青山刚昌老师他们的这个团队呢，还是我认为啊还是想按照原来的柯南的那个路数来进行，结果呢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从那个摩天楼开始啊，还是从什么开始就开始越来越就是走这种路线，就是二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从柯南电影的这个发展脉络而言呢？ 我觉得确实是有区别的。就这个电影，它现在已经是怎么说，越来越像大片了，不是像动画里那种，他们小孩子身边这种小故事、小案件了。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说，都行，都喜欢，都 OK。 都可以哈。那好好好，那看来你们是属于那种普世型， 对、 啊、 对，博爱， 只要是柯南就 OK。好，那我们就开始说这个零的执行人。我为什么要前面唠叨这几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零的执行人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真相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误解说你是在剧透，没有没有，因为什么呢？我们是在剧透，但是呢，对，我们剧透了怎么着吧？不，是这样的，因为电影版的柯南，它其实更多的它和那个电视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重点不在于解谜， 对， 这里面没有什么谜，就是其实你一看开头，你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更多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悬疑气氛，或者是那种对对对，它这里面如果算是个谜的话呢，它这个可能跟电视版的有些地方不太一样的是，好像我看到有些评论就说电影版更多的强调的是未必是那种蓄意的有充分理由的那种杀人或者是犯罪行为，他这个带点那个，就包括零的执行人，他们也说这里面好多东西其实完全可以不这样，但他一定要说这里面好像很多人就那么的，咱们中国人讲话那么轴啊，他们怎么那么轴啊？ 就得干坏事。 对对对对，好吧，那么我们这样，我们先上来还是按照老的那个规矩和套路，我们先科普一下零的执行人的这个家族谱系吧。好不好？ 好 啊，二位来，二位准备介绍哪几个谱系，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我想说，比如说毛利家就很简单了，就是毛利小五郎叔叔和他的美貌的、很漂亮的毛利兰姐姐。但是要说一句，在《零的执行人》里面，毛利兰的戏份没有那么多。 嗯，是 对。 甚至于如果有人特别爱原子的话，那可能你会失望，因为原子在里面就露了一脸。对对对， 两脸 啊！你看数了，他应该属于毛利家。当然，毛利家呢，如果严格意义上还应该包括，当然包括柯南了。 嗯， 除了柯南之外呢，还应该包括一个毛利的徒弟，就是在他们家楼下的一个咖啡馆里面的是一个服务员。 对对 对 对 对，他叫安史透，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跨家族、跨谱系的。一会儿回头呢，两位小姐姐还要介绍到跟他有关的事情。那我介绍完毛利家了，那你们二位看看。 那我来说说这个警视厅系都有哪些。 好好好， 就对，大家最熟悉应该就是木木警官，就是怎么也不愿意把帽子摘掉的那个胖胖的警官，就是木木警部。然后他有几个手下，比如说帅气而又美丽的佐藤警官，还有和就特别喜欢佐藤警官的那个高木警官，这应该就是这部剧里主要出现的三个这个警视厅系的三位人物了。 嗯，然后对，来继续。 其实这里面还出现了像与律师相关的，比如像毛利兰的母亲，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他在里面因为涉及到毛利小五郎的一些案件，然后也有他出场的戏份，也是通过他找到了其中的一位很重要的叫橘子， 对， 那一位年轻的律师，也是一个这个剧场版里面的新角色，然后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嗯， 对，这是毛利家和警视厅家，然后这个还有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派人物是公安系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毛利叔叔家楼下咖啡馆打工的那位帅气的小哥，其实就是一位公安人员，他还有一个手下叫风间，对，应该是这位帅哥，然后他们俩应该就是这部剧里主要的两个公安系的人物。 对， 还有一个隐藏的人物，也不算隐藏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协助人，这个他是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聊，他是一个他在这部剧里简直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人物，整个剧他虽然没露几脸，但是也是紧紧的围绕着他。 嗯，这部影片呢，我补充一点啊，这部影片呢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 它的警务系统，当然这个它不是说非常的那个，非常严格意义上的给我们来进行科普。 对， 它电影它没有这个任务，但是呢，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日本警务系统和日本的这个检查系统的关系，这个呢和就是包括像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啊，包括其他国家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在日本呢，有两个重要的和警方相关的厅级单位。一个叫日本警察厅，这实际上是统管全国的社会治安的警察机关。这个机关在柯南系列里面几乎没有出现过。 对， 啊，日本警察厅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公安部一样。然后呢，经常出现的，也包括在绝大多数的日本的这种悬疑啊、侦探影片或者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是日本警视厅。 对。 但实际上，日本警视厅没有这个机构，叫东京警视厅，它就相当于北京市公安局。 是的。 对对对，但是它的，由于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在东京地区， 对，首都。 对，所以呢，首都圈，所以呢，它管的管辖范围和职权要稍微高于日本的其他的地方的这个警务部门。 对对， 这个和我们国家不一样，你北京市公安局就是主管北京嘛。 对 对 对 对，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OK， 除这个之外呢，刚才杨洋提到的那个安室透所服务的那个部门，一般来说在日本是很少被提及的。 嗯， 我在甚至在想，这次是不是青山老师交到了什么这个系统里的好朋友来替他们打 call， 我不知道啊。对，他因为他这个影片当中一口一个公安警察，一口一个公安警察，我觉得这有点那个硬广那个植入的意思。对，介绍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应该是鲜为人知的这么一个机构，它的性质呢，我认为相当于美国的联邦 CIA， 联邦调查局，FBI， CIA 是应该从属于国防部的，对对，它是属于军方的情报机构，它不负责国内的事情，在美国负责国内的这些，包括反恐啊什么这种大事件之类的，都是那个 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那么这个公安警察，它实际上公安体系跟我们所说的公安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公安就是警察。 嗯，是的， 公安局就是警察。对，如果我们说负责在我们国家负责这个保卫国家安全，反谍，这个反特的这种机构叫国安。 嗯， 对，不叫公安。而在日本呢，他这个公安呢，就是带，就是我认为如果类比的话，更相当于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从这个影片当中反映出来的呢，这应该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部门，不是青山老师虚构的。但是他由于他的这个职责范围相对要隐蔽一些，用我们常说的话，他们应该是在隐蔽战线工作的这些警务人员、特工。对对对，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他们是着便装，然后他们也这个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渠道啊什么之类的。你包括那个安室透，就是那里面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探员， 一个秘密警察 agent。 对对对 对对对，好了好了，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了，别怪我们啰嗦，因为不把这个说清楚的话，没法讲故事。这就是这部电影，说句实在话，到迄今为止，据说很可能会成为柯南大电影历史上票房比较高，甚至于最高的一部。 对， 据说大家都非常追捧这个，我想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它这里面不单纯是什么什么解一个谜啊，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炫酷的一个悬疑的一个场面，什么狙击手啊，远程的什么800米，什么1000米之外就能够准确的狙击之类的，它已经不是这么简单了。它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比如说检查系，就刚才我们说到检查系，检查系是，就这里面会出现日本的检察官。在中国的电影观众，了解日本文学的那些读者而言，最熟悉的一个日本检察官是由高仓健先生扮演的杜秋东人先生。对，但是这个可能尽管如此，因为他显得很帅，而且他到处去探案子呀，然后还这个追捕嘛，什么跑的也就是仓皇的什么啊，这个逃跑啊，然后就跟警察之间互相追逐，好像检察官是干这个的，其实不是。对，检察官就是来审案子，就办案子的。办案子呢，就是他要和日本的警察系统要进行配合。 是。 那这一点呢，跟我国的司法体制有些相似，但是也不完全是一样的。而日本的检察官呢，这里面他又凸显了一个检察官系统下面的一个公安检察官系统，也就是这些检察官他们是只办理，主要办理的是 公安类的案件。所谓公安类的案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公安局的那个案件，它指的是危及国家安全的、涉及恐怖、严重的这种暴力、这种有组织的这种邪教等等。就比如说前些年发生的那个日本的那个邪教组织，那个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他们在地铁里面投毒，释放这个沙林毒气，这种直接危及整个社会安全的严重事态，那么这个就由公安警察和公安检察官来直接办理。 嗯， 好的，说清楚了。好累啊。对，协助人、 啊、 协助人呢，在这里面是一个独特的概念。这个协助人呢，我在想会不会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中国香港的那个 线人， 或者他们叫污点证人。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污点证人的概念是你本身犯罪了， 对对， 但是你说我悔过了，我愿意和 警察配合， 警察或者司法机关配合来破案，所以你有污点，但是你是证人。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协助人，有的就是社会上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没有污点，他没有犯罪，对，他，但是他协助司法机关来工作。这么来说的话，有点，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类似我们的那个常说的朝阳群众呢？好吧，好吧，这个我们只是开个玩笑。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讲故事。讲故事的任务基本上主要交给两位美丽的小姐姐，由你们开始，好吗？ 好的， 该谁了？好吧。 那我们从头开始讲吧。 好的，好的，好。 这个柯南就是永远缺不了最经典的元素，就是爆炸。炸弹就是是柯南最经典的一个元素。那在这部剧一开始就爆炸了。我开始看到这个摩天大楼新建成的时候，我当时想这肯定会炸，但没有想到炸得这么快，一开头就炸了。 嗯， 这个一栋摩天大楼爆炸之后呢，牵扯到了很多事情。最最严重的一件就是毛利小五郎叔叔被认为成了嫌疑人。 嗯， 这是为啥呢？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 好的，好， 留一个悬念。啊，毛利小五郎叔叔就这样被抓进了公安局，抓进了这个警视厅里。 嗯，你说公安局也没关系，可以， 对， 大家能理解。 在中国语境下，对 对, 对。 然后他被抓进去之后，这个我们这个柯南小朋友这急了呀，这我岳父进去了，这也不行呀，他就 看见小兰在那儿， 对对， 伤心 的哭泣，觉得好心疼啊， 对对对， 他就开始研究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们家楼下这位名义上是服务员的帅气小哥安室透，哎，受了伤，像刚刚被爆炸，就是在爆炸现场出来过的那种状态。 服务员在电视的爆炸的那个画面里面隐约的看见了这个安室透。 对对，这位小哥哎，觉得他这个我们柯南敏锐的头脑觉得他有嫌疑。然后这个故事就继续往下走。然后这个柯南在发现他的嫌疑之后，就跟他聊了个小天儿。聊天之后发现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之后他们俩在这个爆炸案之后开始进行了名义上说是怎么说，柯南还保有戒心吧，对这个安室透 觉得他可能是敌人。 然后他们就对这个爆炸案进行了调查。中间这个过程我们就先省略不说，但最最最最最最整部片子最最的高潮就是在后面。这个嫌疑人爆炸这个警视厅，其实是为了报复这些警察们，他和警察之间还有一部分的恩怨纠葛。然后小五郎叔叔最后也是洗清了自己的这个冤屈，然后成功的和家人团聚。但是小兰呢，在结尾又小兰每一部剧都会陷入到危机之中，又一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这个爆炸最后又要发生在小兰所在的地方，就小兰姐姐不管怎么逃，这个爆炸就是总能巧妙的发生在她的身边。柯南呢就和我们这个帅气的安室透小哥哥一起配合，又成功的解除了一次爆炸。最最精彩的部分就在于柯南这一次不仅在地球上施展他的这个神威，他的这个功力还要发挥到宇宙， 对，发挥到了高空中。 对，然后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他用一个皮球把这个卫星给踢飞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大家可以在电影里一探究竟。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和安室透非常帅气的飙车踢球 成功的化解了危机，守护住了这个日本，成为了又一次保卫了国家，然后拯救了世界，嗯、就是一个拆炸弹了，这一次就踢炸弹的一次惊险的一次冒险之旅。在这部剧里的话，我们之前特别熟悉的像一些推理上的元素就变得很弱了。而是一些什么飙车呀，踢球啊，大家 这些大画面， 对，大画面大动作变得非常非常的吸引眼球。 嗯， 这里可以再介绍一些电影里面的小细节，吸引大家的一些兴趣吧。比如在里面，安室与柯南展开了一次双向窃听的大战。最开始是安室悄悄在柯南的手机上动了手脚，可以监控柯南他所看到的画面，所搜集到的证据。而柯南呢，也悄悄的在安室的线人，也就是丰见警官身上，也装了一个窃听器。两个的高潮分别在于，他们都发现了对方在监视自己，而且展现了非常帅气的手段来表现我知道了这一次监听了。比如安室是在柯南面前直接撂倒了丰见警官，然后取出了窃听器把它捏碎了。柯南是在安室开车跟踪时直接转身站在了车的旁边，都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动作。 对，安室就凭借这些圈了好多好多迷妹的粉，我觉得特别的帅气。 没错，这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需要交代的背景。他这部影片呢，他的这个假设的这个场景呢，是发生在这个日本东京啊，他要即将举行一次这个世界级的一次这个国际峰会。 对，是。 为了迎来这个峰会呢，他们就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峰会的一个园区吧，就既有这个什么酒店呀、宾馆啊，也有一些附属的这个设施。那么这个爆炸呢，就是发生在这个附属设施里面的。需要说明的是呢，在这一部柯南里面加入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美国大片的这种悬疑间谍影片的这些元素，像刚才你们说到的，比如说窃听啊，比如说这个追车呀， 岂止是追车，追高铁， 对，甚至于什么爆炸呀之类的，让人看了以后很炫目。这个就是他已经应该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这一部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开始，就是从这一部开始，之前就有这种迹象，但是从这部开始，所谓的推理。柯南通过很多的细节，一个完全封闭的这么一个环境，就是传统的那个侦探推理小说的那种格局，已经完完全全被柯南大电影所抛弃了。他完全在走的是谍中谍呀、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谍影重重啊，等等，就这种路子。哎，对，大片的路子，对，而且越来越炫酷。当然他这个炫酷的过程当中，因为柯南还是个小孩， 对， 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让人觉得挺搞笑的场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尽管中国的电影观众大家非常爱柯南，非常爱看，可是在影片播放的过程当中，你在影院里面不断听到爆笑声，特别是他用那个皮球踢卫星的，哇，就还有这样的事情。对，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也是就是我们看柯南，可能也许有的朋友，如果他对传统柯南感兴趣，会觉得这个不太适应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尽管是如此，这部影片依然延续了柯南最根本最核心的那个作风或者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和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社会现行体制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信息点和知识点。这个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还要继续跟大家聊。那么现在你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午夜侦探社，稍后呢广告以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一起来说柯南。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嘘，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 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痕迹，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miss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is shaking and my heart is feeling vacant, so you try to fill it in. 好了，在这个时尚的伴奏乐之下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柯南大电影零的执行人。哎呀，我们这个也可能是太爱柯南了，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零的执行人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的失职，当然也得怎么说呢，跟两位亲爱的小姐姐们好好的再探讨一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虽然名字叫午夜侦探社，但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每每是在每个星期的星期天的阳光明媚或者说是很闲适的午后。我是这个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么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杨洋和叶寒韵这两位小警员。那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相对于这个往日我们会那些比较烧脑或者是有点虐的那种侦探推理作品而言的话呢，相对轻松的话题，那么就是正在上映的一部这个日本的，来自于日本的，应该说也是一部侦探的大片啊，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名侦探柯南，他的零的执行人这样一个剧场版。上一个时段呢，其实我们只是开了个头，说老实话，真要想把柯南说清楚啊，甭说一个小时，我觉得十个小时都不够用。哈哈，尤其是像杨洋和叶寒韵这样的这个柯南的忠粉啊，忠粉。对，那我们先从零的执行人开始解释起吧。你们二位谁来说一下？ 我来说吧。 好的。 其实这影片里灵，这个灵指的就是安室透，他本名叫降谷灵，安室透只是他的化名。而我们之前也介绍到了执行人，执行人就是相当于像香港那边警察的线人一样，灵的执行人也就是说是帮助灵来解决案件来进行事件的这样的一些线人了。而在这里面灵的执行人有多个人，就比如说之前听到的封建警官，封建警官算是执行人，他的执行人里面一个比较正常的吧，毕竟他属于公安系统里面，而封建警官也是公安部的，这是他的一个执行人。又比如说他还有一些平民的执行人，比如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231，我忘记了他的姓，因为他的名字实在太好记了，231、他这个人物呢有非常高的一些数字技巧，然后在一些案件里面悄然的成为了他的执行人，也帮助他执行案件。而在这里面柯南也意外的成为了他的执行人，柯南也帮助他解决了这一次案件，比如在影片中就有明确的他们两个互相提及说现在需要你来当我的执行人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配合，比如一起飙车，一起去撞卫星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案件。这个就为什么说我们的影片里面叫灵的执行人，因为他的名字是灵，而他的代号也是灵，那他的执行人也就是在指这部影片里面贯穿整部影片的不同的人物，也是不同的线索，不同的背景了。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这部这个柯南的大电影剧场版灵的执行人和以往而言啊，我觉得包括和那个电视版的那个这个柯南的那些小故事，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相比，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有一些就是更高层面的这么一个甚至于被有些朋友们称之为是日本的战狼， 是 啊，对对对，因为他的这个这里面他特别强调了一些国家意识，那么这个其实也正是这部影片他的这个我们说那个轨迹模式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他这里面特别强调了这个公安警察在日本维护社会安全这方面的这个特殊的作用，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权限啊各方面活动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像木木警官这样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日本警察。 对， 在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尽管木木警官啊什么高木警官啊这些动漫作品里面的这个常客们他们依然出现，但基本上都是在那站台， 是打酱油了， 都是打酱油。对，那么这里面始终处在这个舞台核心的就是安室透和他的那个封建啊，他们这两个搭档，他们两个配合的，而且呢他们这两个人呢就是说一直是在比如说包括像什么爆炸现场啊或者最危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都有权利使用协助人， 是 就刚才你说的执行人或者叫协助人，不管是那个321还是123，那叫什么？ 231。 对对，他后来他的解密的那个密码就是他的那个名字。 对然后还有一个律师姓叫菊是吧？ 对， 菊 律师，这些人都是在影片当中的日本公安警察的协助人或者叫执行人，本身都是平民，但是他们都在支持这些公安警察在做这个事情，而对此也并不是说就一点争议和质疑就没有。 是 这个影片当中反映了这个另外一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检察官他是要依法办事嘛，他根据法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位检察官，这个检察官就对这个安室他们的这个行为就有微词。对，因为什么呢，他就说你，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个公安检察官，他专门办的就是公安警察所办的这类案件，所以他觉得这些案件当中，比如说他首先他就提出质疑的就是毛利案件， 是 就案件爆炸发生之后首先第一疑点就是毛利小五郎，因为在现场发现了他的指纹，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了。 对， 结果这个检察官就说你不能够仅仅因为这个就把他抓起来，并且甚至于要把他送到检察官这边来，到检察官 直接上诉。 对，就上诉，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法律的理解来说，就是已经开始走程序了。 是， 那么这个检察官就认为说，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么你警察机关你就认为这个案子性质已经定了，所以你有证据，你的证据链已经形成了，足够支撑整个打官司这个过程，你才应该给我。结果拿来以后他发现这里面疑点重重，他甚至怀疑毛利根本就不是真凶。 那他就对这个公安警察的行为就产生了质疑。 对对， 而且以往他认为公安警察在有些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这种过于的武断甚至于草率这样的行为，所以他就一直在对这个是有意见的。但是有意见呢，由于公安警察的特殊地位、特殊职责、他工作的特殊性，所以往往比如说如果是在正常的这个程序当中，木木警官他们办案子可能就不敢这么不能这么生猛，对，他可能就要考虑到检察机关可能会提出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叫抗诉吧，就这个不行啊，这个案件要、啊、不他还不是抗诉，检察机关如果对警方的侦办的案件有疑点的话，确认了的话，那么检察机关是有权利把这个案件叫发回重审，就打回给你，你重新再进行侦破和侦查，对，这个是有的，这是法律程序。所以木木警官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但是在安史这边，就是这个公安警察系统，他们就认为这个案件既然给你了，你就可以按照程序去办了。所以那个检察官就认为你们这样的话是强人所难，甚至于认为你们这样做是有违了司法公正。对，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就一直存着很大的怨念，这正是这起案件的来源，就实际上他是整个这起案件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就是等于是这个影片当中又反映出了日本社会一个我们平时不是太关注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和一种问题。当然这其实是司法体制内部的问题。而在这个最终影片到结尾的时候呢，青山老师呢还是特别强调了公安警察的神勇，他们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而且他们的执法的合理性，最终证明他们做的是对的，而且呢还给他们拔高了一下，就是谈到爱情的时候，对吧？ 我的恋人是国家。 对对对对对，这个安史套当时这句名言，然后说完了以后，整个就燃起来，然后就开始踩油门，什么挂挡，这车就肉就冲出去去撞那个卫星 ，OK， 然后。影片里面这个影院里面大家就真是很就是因为没想到嘛，很震惊，都震惊吓了一跳，哇、哦、还有这样， 还有这种操作。 对，因为在记住在柯南影片当中这类的情节是几乎没有的，没有过就是像这样的就直接的去就特别强调这个就这方面，对对对对，很有意思啊、对，但这可能也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就是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以前他没有提到过这些啊，对对对，不过这个也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个对日本的警察体制也好，日本的警察的这种警种，它这个是要不同的警种，对吧？你这有这个一般性的这种警察，也有像公安警察， 对， 还有包括协助人这些，其实给大家也算是恶补了一条啊，对对对，这样。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影片当中大家熟悉的那些人物，像我们知道的就是属于是柯南身边的这个英雄谱吧，比如说像灰原哀，甚至有的那个电影观众不满足说你看我那么喜欢灰原哀， 就给了几个小镜头， 对，给了灰原几个小镜头。然后呢像那个关西侦探服务平次那个黑小子他也没有出现都没有，他怪盗基德也没有来，就等于在这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安史透这个角色。而安史透这个角色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了解，在以往的这个柯南系列里面出现过吗？ 出现过， 出现过 啊， 而且是一个很累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 啊？ 他就是身兼三职嘛，他既是在毛利家那个小五郎叔叔家楼下的咖啡馆打工的一个男青年，也是小五郎叔叔的助手，同时呢还身兼这个公安警察，然后同时呢他还在黑衣组织里是一个卧底， 对，公安警察的卧底， 一个人身兼了数职，就领一份工资， 对、 哦、很累的，因为、 哦、很累。但是这部影片出来以后呢，让大家对他更加的 圈粉无数啊，我觉得是 圈粉无数。 他在这个影片里特别的出彩，就包括自己的那种我的恋人是国家那种国家情怀，还是说跟他的下属风间交往的时候那种霸道总裁的感觉，就真的挺圈就是小迷妹的粉吧，我觉得是一个 那么这个影片当中还有哪些人物让你们觉得很惊艳的，或者是不同寻常的？二位可以说说吗？ 我觉得这一部比较，虽然没给毛利叔叔多少戏份吧，但是毛利叔叔我觉得有一点是挺打动我的，就是他和菲律师的爱情戏。就大家知道，在柯南之前的情节中，这个毛利叔叔和菲律师是离婚了的，但是在这部剧就是在结尾的时候，这个一方面是菲律师为了他就是始终关注他这个案件，另一方面是毛利叔叔从这个小警察的小黑屋里出来之后和菲律师重聚的时候，就是羞涩的那个小模样，也是让我怎么说，不是说大跌眼镜，也是重新塑造了我心中毛利叔叔的人设吧。 叶涵韵呢？ 我的话其实还想谈一谈安室透，我觉得他实在是在里边太出彩了。虽然在之前的剧集里面大家都知道他好像非常全能，然后又有音乐又会烹饪，然后还会射击各种各样，在这里面也是展现了他特别厉害的车技，比如什么侧倾从轨道两边的墙壁上侧倾的穿过了那个车流，然后又从火车的车顶上开过去，然后想赶往那个卫星的坠落现场，然后又有什么又还侧倾了在火车的侧面，这样把他的那辆破损的战车一直往前开，那些画面都很令人激动。其中有个非常打动我的镜头是在最后，当柯南已经把皮球踢向了卫星，然后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轨道以后，安室透马上抱住了柯南，在空中抱住了柯南，然后用手枪打碎了旁边大楼的玻璃，啪啪打碎了，然后冲进，然后抱着柯南冲了进去，而且因为是安室透自己的身体先进去，身上还受了伤，两个人在空旷的摩天大楼里面先倒在了地上，然后地上有一些安室透的血迹，大家进行了一些交流以后，柯南与安室透两个人互相沉默着从不同的地方往不同的方向走去了，柯南是去找他的小来，安室透可能还要去解决后续的事情，那个场景我觉得非常打动人，就似乎在说虽然柯南和安室透可能理念不太一样，他们所行驶的道路也不太一样，但是两个人都还挺那种肩负国家大义的，那个镜头也很令我生动，就是这种肩扛国家大义的这样的一个沉重感吧。 这儿呢还要再附带说一句啊，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强调这个剧透这个概念，因为这里边说句实在话，它的轨迹模式呢或者叫它这个嫌疑人犯罪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也是就是说是一个老梗了，老话题，就是他本身检察官嘛，他是执法者，但是呢他觉得以他的这个职责，他职权范围内他没有办法维护司法公正，于是呢他就采用了一个极端的方式，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个极端的方式却引来了如此巨大的这个灾难。因为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爆炸的场面，把他就是说更多的交这个怀疑点疑点聚焦在包括像黑暗组织啊这种过去在柯南系列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犯罪组织，可能是他们干的，他们有一个什么大的阴谋，他们在背后有一盘大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对对，是这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到最后结尾，其实这个结尾并不，我个人认为不会让众多的影迷们失望，因为他这个结尾比那个黑暗组织更加深刻和有力量，就是其实这是青山刚昌他所创作的柯南系列，特别是柯南电影系列里面一以贯之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好心，就我们说的叫做好心办了坏事， 对， 或者他认为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过于的执念于此，他就会自己的这个观念就跑偏了。你在执法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执法可能力度不够，或者我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限，于是我就让我的权限在某另外一个隐秘的空间里面无限制的增长，结果最终你从执法者就转瞬间你就成了违法者，就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思考。其实在这里面尽管青山老师是要为公安警察打 call， 但是在这里面他也强调了这一点，因为我们说到的那个协助人，就是协助人体制呢，我的感觉啊，在日本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拿得到台面上说的东西， 对， 也就是说你这些人的这些行为，你说我是在协助国家，我是在协助什么什么公安警察在办案，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如果说你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权限的话， 你是不要想到你所就是你所服务的那个机关他会来保护你。 嗯嗯， 他即使保护你，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你一旦触犯法律之后，你走的是另外一个程序了。 对对， 你不能说我是协助人，我到便利店里面去偷一个偷一瓶奶茶，我这也是合法的， 为了正义， 我这也是为了正义，为了国家。那这个就这个你没办法自圆其说的。但是在影片当中，实际上这两个协助人或多或少的都犯法了。 是的， 对吧？ 对， 不管是二三一，是二三一吧，没说错吧？二三一还是局，其实都有，不是太能见光的这种行为。 对， 二三一是偷东西去了，偷盗窃信息。 是， 局呢，其实也有这个性质，而且局，他本来是负责为毛利来辩护的，结果他就为了协助公安警察，他作为律师，他应该站在他的委托人这边， 站在正义的一方。 对，他应该站在委托人这边，我应该为毛利来脱罪，结果他实际上他的行为是在把毛利推向了更深的深渊。这个是后来就是毛利的那个前妻啊，特别因为他也是个律师嘛，他特别不能容忍，特别不能理解的地方。尽管在影片当中没有显示出多大的愤怒，但是我们能感觉得到，因为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包括柯南怀疑他以后，就找了那个毛利的那个前妻的那个助理，又去私下调查这个局律师，最终发现他有这样多的事情。对，所以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天台上，局律师瑟缩着肩膀，在冷风当中，在这个直升机的旋翼的那种旋转当中 潇洒的离开。 对，非常那个，对，就是很悲凉的离开了。然后这边安室透就跟那个封建说你以后还要照顾他，那就只能说在公安警察的体系内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由于他自己他的行为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情，他等于是反过来陷害他的委托人。那么以后如果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谁还敢雇你呢？你在律师行业的名声就应该说就算是 完了， 对，你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悲剧的一个，其实这是影片当中带给我们的别样的这个思考。这就是作为动画片啊，这等于我就题外话了，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动画片的这种大 IP 啊，这种非常好的形象。其实你说孙悟空的形象可不可以更时尚一点，没有问题啊，就看你要用什么样的创作理念，甚至于猪八戒都可以很时尚啊，猪八戒时尚起来一定很可爱的，对吧？包括那个什么熊猫就甭说了，阿宝嘛，还有什么花木兰，这不都被人家那个国外都拿过来以后，他来再创造了吗？ 对。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动画形象不能只是一类的，它只是一种的，它只承担一种责任，就是匡扶正义，拯救世界，抓坏人。比如说柯南他是干这个的，那我们说葫芦娃也是干这个的，但是柯南的影片当中他就会有很多和这个有关但是也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其他的负载的附加的主题，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的创作者在创作葫芦娃或者在创作孙悟空的时候，就更多的我们会说啊，那他的职责是什么，他的职责是打白骨精，那他就打白骨精了，他没有别的。对对对，甚至于和你，如果你让他承担了一个其他的职责，还会有好心人站出来说这不是原著的风格呀，甚至于你说他的这个孙悟空的扮相更加像个人，就会有人会说啊，你看六小龄童老师人家演的那个孙悟空多像猴啊。对，六小龄童老师很经典，他演的孙悟空的确是个像个猴，或者就是个猴。对，因为他是传统的孙悟空，那我们能不能再把他搞得再像人一点呢？这就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了。 是， 对， 如何让这些形象更丰满。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丰满的概念就是你看你主题里面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小小东西在里面，就你看了以后哎觉得很有意思，他会这样他会那样，这个是就是包括一些细节。尽管它是一个二 D 影片，真的就像小儿书一样，像一个画片一样， 页页的翻了过去。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它那里面比如说用那个光的运用，特别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安室透在那个咖啡馆门口见到柯南那一幕，那个就是那种午后的阳光照在一个咖啡馆，然后甚至于你觉得咖啡馆那个桌子上还会趴着一只猫，很闲适的那种感觉，这些都是 这个影片或者这个动画的作品它带给我们的更多的这种文化的内涵，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觉得特别喜欢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当然在这儿呢我还要说一点，就是这部影片之所以更就这部影片啊，就是零的执行人大家喜欢看，可能还有基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主题曲。柯南大电影的主题曲跟柯南的主题曲还不太一样，它每一次它都是经过精心的来创作来打磨的。那么这一次呢，这个主题曲是由福山雅治来演唱的，零的执行人。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呢，可以给大家放一放，听一听，再重温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影片还没有下线， 嗯，对， 所以呢 还可以继续去看， 还可以继续去看。而且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感谢的是杨洋姑娘和叶寒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成功的，就是像柯南成功的阻止了犯罪组织的阴谋一样，他们成功的阻止了我最后的剧透，没有让我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把这个。那个最终的他的轨迹模式，那个检察官是怎么回事说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还算给广大的影迷们留了一个悬念，大家可以到影院里面去找到答案。好了好了，今天差不多了，也很感谢这个韩韵和杨洋，感谢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啊，也包括看直播的各位网友，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导播的小哥哥。那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就到这儿吧，接下来是我们的 X 档案。那么下一期呢，下一期我们要回归正题了我们要说一说侦探推理小说中的杀人手法啊，真的用小五郎叔叔的话说是纳尼。好吧，那就下周见喽。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